是风花雪月，现在都知道，爱了也好，恨了也好，乱了也好，散了也好，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。 爱了也好，走了也好，疯了也好，痴了也好，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。 都太骄傲，太在乎谁重要，你家那副床只要家庭的煎熬。 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， 爱要慢慢找，慢慢找，慢慢找。 强偏退不去，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，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，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，想你又想你。 再偷看，逃避却偏退不去，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，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，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，想你又想你。小心一些不算过分，想再爱会再次痛心，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。假使拘谨不去接近，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，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借下半生。 经过，快乐也经过，让你好好

收不回。梦到哪里你都在，怎么能忘怀？你那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？收拾这一切。